内调频，国内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地下实验室在不断地震动着，时而能听到来自地表的卫星撞击声。天花板上摇摇欲坠的吊灯终于落下，在地上摔得粉碎，室内霎时昏暗起来。钢化的水泥壁严重变形，扭断墙中粗大的电缆暴露在空气中，高压击穿的两极之间电弧在蜿蜒。市政中的巨大圆形实验台旁，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慌忙着收拾着文件，来不及整理顺序，只得胡乱地抓到一起。 博士，博士，快避难吧！ 计划进展到90%，你牺牲那么多，不能就这样功亏一篑。 为首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喊道，声音撕心裂肺：“ 紧急电梯撑不了多久了，再不转移，我们都会被埋葬的，博士，博士！” 不，你们走，我要留在这儿。 老人眼中发出炽焰般的光，他巍然而立，让周围的人不知所措。 老师，快走啊！ 老人朝电梯猛地挥手，拐杖倒在了地上，他差点就摔倒了。 老师！ 大家这时才不情愿地挪动脚步，一边退，一边呼喊着老人的名字。老人则笔直地站在圆形实验台旁，眼神坚定，表情肃穆。一块菱形巨岩突破了加厚的水泥屋顶，沉陷进来，砸在老人和人群之间，将老人身边的剩余空间再次压缩。研究员们的呼喊声他听不到了。紧接着，实验台的显示屏上出现了电梯紧急下降的信号。失去拐杖的老人扶着实验台沿蹒跚到操控板前，余震当中静响了一会儿，开始敲击键盘。他扯下自己破烂的白大褂，包在流血的右手上，借着屏幕的微光用力朝控制台上的一块圆形玻璃砸了下去。 这次撞击把老人右手的伤口瞬间撕裂，鲜血喷涌，这只手已经残废了。他顾不得那些碎渣，左手伸进凹槽中探索，握住用力向上提，拉出一个控制杆向前猛地一推。警告警告，临时计划模式启动，警告警告，临时计划模式启动，核心台即将关闭，控制台自毁高压电准备，请在五分钟内乘坐紧急电梯撤离，请在五分钟内乘坐紧急电梯撤离，警告警告。尖锐的女声电子系统警告在仅存的狭小空间内重复地激荡着。老人心满意足地闭上眼，喃喃地说着什么，他站在那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旁边的太空舱在实验台上开始急速下沉，一层又一层银白色金属板关住他走过的道路，只剩下一个金属圆台和这个孤独老人孤单的背影。实验台最后一盏灯落了下来，轰隆的一声，天地一片黑暗，月球轨道的国际空间站目睹了火焰中的家。因果轮转不息，人类弱小的碳基肉躯已不能胜任那些严峻环境下的危险任务。人工智能技术 AI 在近10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史上最快的发展。无人机和特种工程船作为先行者，踏入许多人类无法涉足的领域，从太阳光球层内获取恒星活动参数，到探索泰坦冰封下的庞大海洋，自人类在计算机中实现形式逻辑思维，形象逻辑模拟在实验室也获得了空前的突破，距离造出接近人脑的 AI 也只差一步之遥。2110年，第一台具备独立类人思考能力的高级 AI 机器诞生，处理器占据近一半体积，次年缩减至1/2，并逐年减小。 AI 迅速由科研和军用转入了民用市场，数量与质量不断的提高。在对战争的非人道抗议运动下，中低等水平的人工智能取代了士兵，控制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空天战机、电子警察、导弹防卫系统、潜艇、战术机器人，并运转流水线工厂、社会公共设施。2122年，物理学的质变里程碑年，世界物理大会将通过电子云模型推翻，以新理论取代物质和空间结构，由此改写。人类迫切需要重写地基之上的庞大自然科学体系，浩瀚的研究任务摆在各国研究人员的眼前，各学术期刊的论文发布呈井喷状态。2125年，第一次物质准转移成功，凭纳米级 3D 打印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把 0.1 公斤的马氏体铁块传送到了马里亚纳海沟底的研究所，两者结构完全相同。2126年，新物理学预言的反重力效应在微米尺度实验室成功。2130年，人类宣布已发现对原子亚结构进行控制的方法，由任意一种元素制造出周期表已知和其后未知的全部元素，在理论上成为可能，人类距离上帝仅有一步之遥。现代化及组织化，作为社会神经的互联网络在现代化推动下高速发展。2115年，联合国出面统一人类互联网掌上终端，计算能力相当于50年前的大型计算机，手机、掌上电脑和其他移动电器由此淘汰，互联网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填补了一切可能的沟通狭缝，从珠穆朗玛峰到东非裂谷，只要有一部掌上终端，就可以通过蛛网通信卫星群访问庞大的云数据库，调用那些放置在太空的公共天文望远镜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科技在高速公路上飞奔。2133年下旬，一种名为 EOW 的病毒悄悄地在个人计算机中隐秘地泛滥，文件小，复制快，以毫秒为单位变异，使得人类已有的抵抗程序没有输出任何检测报告，他们通过高宽带并行线路 以 PC 为跳板，多点突破政府机关、厂矿单位、军事设施的大型中控机，侵入那些绝对不能被入侵的 AI 领域。没有人察觉，更无人知道这病毒从何而来。2133年12月10日，根据半年来对于 AI 界发生的诸多不正常现象，地球最大的互联网观测组织 NEST 向各国发出了红色警报，有 W 的身影浮出水面。此后不久，有用传统设备的天文爱好者发来急件，宣称环地球卫星群的动量指标震荡逐日积累，用于姿态调整的动力机发疯的启动停止，设备偏轨越发的严重。联合国由此得出，世界最大天文观测组织银河的 AI 控制的检测设备已不明失灵，所得观测数据均不可靠。各国修正卫星轨道的操作毫不奏效，人造分米级小卫星已不时出现坠落的情况，在下降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和漂浮的太空垃圾碰撞，产生更大的不可预测性。经严肃研究决定，联合国急告各国转移政府要员、科研工作者至千米以上级深地防核保护所。银河指示宇航员利用停泊在国际空间站的那一艘远航太空样船的动力系统，成功地将空间站转移至了月球轨道。过度推动科技发展、依赖互联网和 AI 的人们没有预见到这后果是什么，直到泪水和哭声占据悲痛的内心。在庞大的信息网中，发达 AI 间的交流一直在潜滋暗长，民众唯一看到的就是这些天夜空中的流星似乎多了起来。公历2133年12月21日，全世界的大型卫星仿佛接到了统一指令，开足马力向大地冲下，连带无数人造天体从天而降。这些由高强度耐压、耐热、耐摩擦材料制成的从米级到百米级、人类引以为豪的智慧结晶，瞄准人类的聚集区、重点机关单位和军事设施，抵抗住来自大气摩擦的高温烧蚀，无一例外地到达了地表。世界最后之日，那一天，光与火吞噬了这个星球，惊天动地的连环撞击引发超烈度地震，轰塌无数建筑。南极冰盖被撞出纵贯大陆的裂缝，冰雪加速碎融，海平面急剧上升，21米高的海啸墙横扫海上的一切。化学中心、微生物研究所、核电站也被击中。地震引起的火山喷发使灰烬遮天，紫外线不足，致命的实验室微生物如入无敌之境。以索沙研究员的尸体为第一培养皿，不断繁殖，随汽水循环吐露生物圈。核电站反应堆失去冷却控制，核心温度升破临界。部分自愿留守的老工人争分夺秒地用挖掘机倾倒液氮，防止高温的堆核将所处的一切融为液态，从地壳陷落而直奔地幔、地核中去。有些分布在星层表面的小型核武库升起逐浪千叠般的蘑菇云群，高温高压冲击波将方圆百公里夷为平地，那里是真正的人间地狱。唯一值得庆幸的，或许只有地壳深处那些 AI 无法触及的人工操控的大型核武设备没有受到激发。惨遭核泄漏辐射的生物大量死亡，繁殖迅速的小型哺乳种群在一代代的变异中身体变得异常巨大，性格狂暴，从啮齿类植食动物变成杂食动物。成片的原始森林在烈焰中化为焦炭，西伯利亚、兴安岭、阿尔卑斯山如同恶魔的火池，浓烟直冲云霄，火光映红星球的夜空，大气让温度失衡，冷热空气强对流催生史无前例的龙卷风，在中陆、沿海肆虐，连根拔起巨木，吸走重卡房屋，远抛到几十上百里外，被大风卷走的人像飘在空中的干草叶。流光溢彩的城市化作噩梦般的废墟，倒塌的钢筋水泥化作恶命之龙，人们在废墟中扒开碎石瓦砾， 寻找自己心爱的亲人、朋友、恋人冰冷而残缺的身躯。有毒灰尘在空中弥漫，侵入喉肺，令逃出的人窒息而亡。用口罩、毛巾遮住的人们像潮水般涌向人防避难所的大门，或寻找抢夺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离城市。断裂的路面和巨大的冲击坑时不时阻隔了他们前进的路。 AI 控制的杀人机械静静地狩猎着。世界人口从114亿变成未知数，泪水和哭声占据了悲痛的心灵。那一天，隐落的卫星像天上的利剑，将这片大地带入了惩罚的火海，将一切魔法般的科技消灭殆尽，将人类文明生生地砸回了蛮荒时代。你在，家便在。 2154年1月1日，新年，多云，零下17摄氏度。时光定格在那一天，已经20年了。卫星摧毁了我们曾有的一切，现在的世界，按爸爸的话说，叫炼狱。自入冬以来，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奄奄一息的人挣扎着死去，我很难过。几年前还能看到绿色植物，现在一点都没有了。爸爸说，这是酸雨侵蚀大地的缘故，镇上的空气所以变得越来越不好闻，有时呛得人们必须戴上呼吸的面罩，如果多一些树来净化它们就好了。门外的土壤种出了植物，虽然萎蔫，但我们都很高兴。糟糕的是，昨天下了一场灰色的酸雪，妈妈和我连夜把那些未长成的谷粒都抢收了回来。嘿，别看我人小，我可不怕吃苦。今年冬天的情况不太好，家家户户都没有什么粮储，只能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运气好的话，在镇外的旷野上有时能猎到点动物，但每天都有杀人机器在那些地方游荡，等待处决外出的人，这让大家非常的头疼。已经听到有人吃人的传言了，而且越来越多，我真的好害怕呀，担心爸爸，担心妈妈。上一次一起外出找食物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在门口有不知道谁用粉笔做的记号，爸爸当时就警觉了起来，我们不得不迅速搬了家。现在还好，暂时没有看到那些标记。昨天我与爸爸的炎症交涉起了效果，他同意不再到一公里外的地方找吃的，这让我和妈妈都很高兴。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只是自昨晚出门以后，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让我和妈妈非常的不安。缺乏粮食的日子不知道能撑多久，可能又要搬家了。不过这次要去哪儿呢？能不能找到更多吃的东西？这里很冷，盖着被子都冷，只有炭火盆取暖。妈妈的营养不良也一直没有好转，家中积蓄的药也快吃完了。唉，但我不会气馁，我们一家永远不会分开。诶，那是 尖披银白色长发的小女孩对着一个巴掌大圆形金属盒说完这些，就把它放回窗台上，借淡淡的阳光让它充电。这是爸爸不久前为他从废墟中找到的生日礼物。他紧紧身上的黑棉服，戴上连衣帽，或许是手握着冰冷的金属太久了，他朝着小手喝了喝气，快速地搓动起来。黑棉服已经极其陈旧，打着补丁，几十年前的款式，满是岁月的苍痕。他叫埃里克雷，十岁，出生在没有绿树林的西伯利亚地区，他的知识都来自爸爸妈妈那里。光洁的长发垂到胸口，清秀的脸在润白中微微透出一点点的红，略有血色的小手撑着尖尖的下巴。埃里克清澈的蓝眼睛认真地望着窗外，粉唇合动，像在自言自语，一双美丽的眸子神似母亲， 而高高的鼻梁更像他的父亲。他站起身，娇小的身躯灵巧地向楼梯跑去，像一只猫。 哎，妈妈，我竟然看到一片纯白的云。 曼姨在厨房里洗涤，分拣昨晚抢收的谷粒，极度营养匮乏和干不完的家务让她瘦到皮包骨头，灰白脸上的蓝色瞳眸透出倔强不屈的神情。她若没有这些，人们就只会哀叹她太过枯瘦，而不会觉得这是个还有生命力的女人吧。她用手拢开垂到前额的乱发，朝女儿笑了笑，这笑容是那样的无力，全然没有一个40岁女性应有的光滑。埃里克跑到妈妈身旁，从后面环抱住她的腰，推着她要一起去看。曼姨无奈，只得用布擦干了手，随女儿走出狭小的几乎什么都没有的昏暗的厨房。天是灰的，溶解酸性物质和污尘的云本不洁白，上游那一定是很干净的水蒸气的产物。太阳隐秘在云层后，灰色天幕上没有一只鸟的身影，不只是大地在枯萎。 哎，在哪儿呢？ 曼姨抬起纤弱无力的手放在眉前，眯着眼睛认真地看着女儿给她指的方向。 啊，就在那儿，那片灰色旁边有块小的，你看到了吗？哎，它像只顽皮的小狗。 曼姨的眼神在西南天空游走，四处寻觅，最后在远方找到了一块纯白的漂浮物。她没有血色的神情变得惊讶，但凡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下面一定有很清洁的水源。看距离，她只得轻口叹气。在这个时代，远走他乡是非常困难的。埃里克松开妈妈的手，跑到门前扫开积雪的空地上，绕着一株干枯的橡树转圈，掏出小刀在树干上刻着云的样子。曼姨笑着，各种的苦涩只有她自己知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反而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